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我靠，太强了！三哥他爸好猛啊！我决定了，以后三哥他爸就是我的偶像。 剩余五怪面面相觑，此时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存有不少疑惑，但现在这种情况显然不是该询问的时候。 虽然我也是一名魂圣级强者，可是和那些真正的强者相比，还是相差太远了。今天如果不是唐昊及时出现，那么恐怕我们谁也走不了了。宁宗主，您将蓉蓉带走吧。比赛结束，这些孩子也都毕业了。你也看到了，现在我们得罪了武魂殿，以后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了。 蓉蓉离家多日，也该和我回去了。不过武魂殿倒不至于为难你们一个学院，以后史莱克学院低调一些就是了。 宁宗主，不知我可否加入七宝琉璃宗啊？ 听奥斯卡这么一说，宁蓉蓉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不自然了。他原本是打算在这届比赛结束后将宗门规矩告诉奥斯卡的，可这段时间以来他已经习惯了和奥斯卡在一起，已经把这事儿忘得差不多了。突然听到奥斯卡向父亲说要加入七宝琉璃宗，宁荣荣顿时心往下沉，一时间有些茫然失措。不可否认，在史莱克七怪的男性中，奥斯卡绝对是最帅的一个，而且自从宁荣荣答应他暂时交往之后，奥斯卡的努力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。虽然他也吃下了唐三给的仙品药草，但他一个食物系魂师，实力却没有与伙伴们拉开距离，可见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。每当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奥斯卡作为一个没有战斗能力的辅助系魂师，还总会挡在他身前，宁荣荣的心早已经一点点被他悄然占据了。宁荣荣年纪不大，但已情窦初开，这种美妙的感觉令他潜意识中一直不愿意将宗门规矩说出来，他怕失去奥斯卡，失去这种美妙的感觉。听了奥斯卡的话，宁风致愣了一下，紧接着面露喜色。 当然可以，不只是你，你们中任何人想要加入七宝琉璃宗，我们都欢迎。 一边说着，他的目光还扫向戴沐白、朱竹清和马红俊。 多谢宁宗主好意，我和竹清是星罗帝国人，出来几年了，也该回家了。 好吧，马红俊，那你呢？ 我也算了吧，我和三哥一样都喜欢自由。终于毕业了，我想在大陆上四处转转，增长见闻，以后可能会回史莱克学院帮我老师。 弗兰德有些惊讶地看着自己这唯一的弟子，一直以来马红俊都是一副傻乎乎的样子，除了对女人兴趣十足外，其他事儿从不关心。他没想到自己这个弟子居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，心中不禁有些百感交集，喉咙处仿佛堵了什么东西似的。 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强求，只是你们几个小家伙记住，不论什么时候，七宝琉璃宗的大门都为你们敞开。弗兰德院长，我们要告辞了。蓉蓉、奥斯卡，我们走吧。 史莱克七怪终于要分开了，难免心中不舍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未来，如果七个人总在一起，相互的依赖就会变得越来越大，对他们未来发展不利。分别前五人约定，五年之后，如果大家都方便的话，重回史莱克学院聚首。史莱克七怪这年轻而天才的组合，终于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决赛获胜之后分开了。夜晚，清爽的夜风吹拂树叶，在月光的照耀下留下了一地参差婆娑的树影。小五缓缓从昏迷中清醒过来，他几乎是下意识地猛地坐起身，目光朝四周看去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堆篝火，火焰灼烧着柴火，发出噼啪之声， 一个个小火星在燃烧中迸发着。火堆旁除了他之外还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躺在地上依旧昏迷不醒的唐三，另一个看上去极为颓废，全身破破烂烂的，那是唐昊。 你醒了。 谢谢你。 不用谢。从一个魂师的角度来看，我应该将你圈禁起来，等到唐三需要的时候再将你杀掉，把你的魂环和魂骨给他。但是从一个大丈夫的角度，我不会这么做。 抬起头，唐昊的目光看向小舞，似乎在唐昊眼中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似的。小舞的目光忍不住投向他，这一刻唐昊眼中不再浑浊，而是出奇的明亮，就连夜空之中的星斗也为之黯然失色。 是因为我和唐三之间的关系吗？ 唐昊摇了摇头，目光从小舞身上挪开，看着躺在地上的唐三，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。如果唐三看到这一幕，他一定会很吃惊，因为在唐三的记忆中从未看到唐昊笑过。 因为他的母亲，以前我一直以为他更像他的母亲，善良、细心、执着。但当我看到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突然发现他其实更像我，和我一样傻。丫头，你知道吗？唐三的母亲和你一样，也是一只十万年魂兽。和你不同的是，他在十万年级别的成熟期，而你只是幼生期。 你说什么？唐三的母亲也是一只魂兽？ 嗯，你应该走了。你留在小三身边，对他只会有坏处。 你反对我们在一起吗？ 不，我为什么要反对？当初的我不也是这么选择的吗？只不过你们与我和他妈妈相比还是不一样的。我和他妈妈在一起的时候，魂力已经超过了70级，他妈妈也是成熟期的十万年魂兽。可你们现在是什么级别？你的胆子真是很大呀。难道你的长辈没教导过你吗？不到成熟期的十万年魂兽是所有魂师的目标。如果不是那朵花，如果第一个见到你的封号斗罗不是我，恐怕你早就已经变成了他人的魂环魂骨。 你一直都在小三身边？ 不，但至少很长一段时间我在。走吧，回到你应该去的地方，在那里你才是最安全的。等到有一天他能够保护你，你也能够自保的时候，你再回来找他吧。 能不能等他醒了我再走？ 你认为他醒了之后会让你这样离开吗？去吧，这里距离星斗大森林很近，如果我没猜错，那里才是你的家。奉劝你一句，不到成熟期不要再离开那里。当初我自认为已经足够强大，可我和小三他妈妈的结局依旧是个悲剧。同样的悲剧，我不希望在我的孩子身上看到。 小舞默默地点了点头，缓步走到唐三身边，蹲下身体凝望着那张面庞。一滴晶莹的泪水从眼角滑落，正好滴落在唐三胸前。小舞抬起有些颤抖的手，轻轻地抚摸着唐三的面庞。 你是第一个为我梳头的男人，也是唯一一个。不论我们未来如何，我的心中除了你已经没有任何空隙。 不顾唐昊就在身边，小舞低下头，在唐三唇上轻轻一吻， 留下了他独有的气息。猛地站起身，弹身而起，几个起落间就已经消失在远方。看着小舞消失的方向，唐昊苍老的面庞上流露出一丝神采。 人又如何，兽又如何，兽的感情反而比人更加真挚。 爸爸， 坐下。 唐昊指了指自己面前的地面，和面对小舞时那种平和不同，他的脸色又变成了以往的沉凝。唐三赶忙在唐昊面前坐下，他的目光看向周围，并没有找到自己希望看到的身影，脸上的兴奋顿时消失了几分。 不用找了，他已经走了，放心吧，他是安全的。 走了？小舞为什么要走？ 因为他必须走。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以你现在的情况，能够保护得了他吗？ 我是啊，以我现在的实力又如何保护他？面对那些真正强大的魂师时，我这点力量根本不算什么。 他很安全，回到他应该去的地方了，只有在那里他才不会有危险。男子汉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，当有一天你真的拥有了保护他的力量时，再去寻找他也不迟。 爸爸，您不反对我和小舞在一起？ 8年过去了，小三，这8年我将你抛下，你恨不恨我？ 不，我不恨。 为什么？ 因为您是我的父亲，我的生命是您给的，没有您又何来我？子女永远没有责怪父母的权利。 听着唐三的话，唐昊只觉得自己心跳仿佛漏了一拍。看着面前这个只有14岁的儿子，他压抑的情感终于再也忍耐不住，猛地一把将唐三扯入自己怀中，坚实有力的臂膀将儿子紧紧搂住。从出生到现在，这是唐三第一次感受到唐昊对自己的爱，那种感觉是如此的真切。尽管他已经活了2个世界，可是这种感觉却是他第一次拥有的。唐昊的动作是粗鲁的，手臂的力量甚至令唐三的骨骼都在轻微作响，但被父亲搂入钢铁一般的怀抱，唐三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放松。 亲情，这就是被亲人关爱的感觉吗？ 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要问我。 爸爸， 那天你用出气魂真身时，你听到的声音是我的。有很多事情你现在还不需要知道，因为你还没有知道的能力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将按照我的安排进行修炼，等到有一天你达到了我的要求后，我会将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。 爸爸，你受伤了？ 没什么，一点旧伤而已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